众生已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早晨， 早晨， 翻到 第三節嘅大香港早晨啦。咁我做完街站翻嚟啦。 系 啦。咁系今日哇，屌你老尾啊！卖咁撚大版廣告， 唔係啊，我見到工黨都有賣咗。 咁撚大版咩報紙嚟噶？ 呢份蘋果嚟噶。 係咩？ 啊！ 卖咁卵大版广告啊！ 唔好益咗 告急啊嘛！ 系喎，系喎，佢嗰个 我卖咁大版广告都唔知呢啲系咩人嚟嘅喎。 林卓廷都唔知 啊！呢啲系咩人嚟噶？ 唔知啊！佢话乜鬼嘢？新世代告急啊嘛！ 要投高 一票， 告急啊！ 咁卵快告急？ 唔系你见唔见到有火车广告咧？已经贴咗呢个林卓廷话佢告急啊！即系火车广告黐话佢告急咯， 选情严峻 系啊，但系佢应该系早两个礼拜已经落定嗰个广告。 喂，林卓廷梗系选情严峻啦， 系咩？ 佢仲要选举论坛，佢自己讲过嘢，净系吊带裙帮佢讲嘢啫嘛。 喂，刘慧卿就吊带裙同你拉票，屌你跌捻咗两万票，喂，有两万票摄捻咗落去刘慧卿条裙嗰度啦。屌 太蓬松啦条裙， 哇，梗系告急啦，大佬。屌，喂，我系你啊！林卓廷啊，我是你啊，就賣全版廣告，嚴正聲明，此繞褲與本人絕無關係。 唔會咯，論壇都是劉慧卿幫佢講嘢嘅。 如街上 係佢自己講嘢嘅。 如街上碰到，係啊，咁啊，林卓廷授權。見即殺咁樣，咁你就贏啦，你信唔信啦？ 或者唔好簽支持同意書咯。 咩同意書啊？ 即因為如果你有個人支持你嘅話，你要簽支持同意書噶嘛。 睇佢哋同一張名單， 佢同一張名單、 死啦！如果唔簽， 如果 劉慧卿純粹係支持者嘅話，咁林卓廷唔好簽佢一份支持同意書。咁啊，如果劉慧卿簽埋佢嘅話，就可以告佢啊嘛。 我大啊！點你老尾咁撚快就告急，睇你撚死啊！ 工黨啦， 係嘛？係咪告急啊？ 擲線固執啊！ 佢係擲線告急啊！都係擲線告急。 我見何秀蘭佢嘅廣告係滴水可穿石咁樣咯。 滴水可穿石，屌你老尾！ 哇！社民連人力都告急啦！ 你滴水都冇咧，屌你老尾個個喺度告急，唔係咁係急嘅，咁係急嘅，因為。選舉氣氛好差啦，但係選舉氣氛好差又唔做啲嘢喎。 唔係，可能佢哋就以為即係佢唔係上次咁啊嘛，個個爭兩席咁樣，即係諗住拎一席嘅話，咁就可以好穩陣拎住啲基本盤就可以穩奪一席咁樣嘛。咁啊個個都坐定粒六，啊諗住即係攞翻上次啲票，咁就可以拎翻一席咁樣咯。 照計攞到嘅其實， 攞到 OK 嘅。 你唔諗著吊帶裙冇事嘅，你係要自己鬼搞啲鬼五馬六嘢咁。 我諗佢都嚇親啦，個民調佢係跌到去咗第九之外。林卓廷都 屌民调唔捻关事嘅，屌你老尾！不过即系 佢咪惊咯？ 其实民调系咁样嘅，其实民调就唔反映嗰个实质嘅票数同埋支持度嘅。但系民调系会影响啲人嘅投票倾向，即系如果你太低咁样，咁啲人觉得你完全冇机会，咁可能唔将你喺投票放喺考虑之列咯。咁但系如果你太高，好高咁样，咁啲人又会觉得你够票，即系所以系， 唉，咁啊太大镬啦！ 夠票就投俾第二個。 其實問係啊，所以你成日貼唔係好事。 啊，太好大鑊！我佢而家係非建制派票王嚟嘅。 所以我呢啲成日 share 係唔主張咁咯，即係是但彈啦，係是但彈嘅。唔係咁新人又好啲嘅，新人民調高都會令到人覺得即係 要支持佢 都好啲嘅。咁但係即係即係。所以其實我哋之前我哋都講啦，如果你有聽到電話收到嗰啲民調電話，其實唔好勾搭咯。即係其實勾搭係冇對你支持嘅人係冇幫助嘅。即係譬如你啲人好撚中意聽咗啲電話，跟住話我支持民建聯嗰啲咁樣，你以為自己好撚勝，即係其實最蠢嘅人就係勝，以為自己勝嘅人，即係你係害撚咗自己嘅支持嘅候選人。 系， 我相信你哋做咗好多噶啦，其实你哋你哋实系咁样做，系 另一级线都唔好乱咁斗啊！ 唔係，其實可以答嘅，冇嘢，其實冇嘢嘅，可以答嘅。咁你因為個重點係在於你如何影響人哋嗰個投票取態嘅。咁係譬如葉普成嘅支持者咁樣，你咪答，你咪照答支持咯，因為你哋答曬都唔會極高嘅咯。係 啊， 即係事實上你全部答曬都唔會極高嘅咁啊。即係但係當然佢有啲誤差啦，因為佢嘅 sample 唔係好大啫嘛。你 又誤差率係1-6% 咁樣噶嘛？ 因為你一日百零個電話啫嘛。咁你如果喂有咁有十個人話係一個人就已經好撚高嘅啦，咁好撚犀利嘅。咁但係anyway 啦，即係有人話講還講，千祈唔好貼圖喎。咩圖啊？ 吊带裙啊！ 可以考虑下，可以考虑下。 即刻又万几人跌到零啊！ 咁啊，三号风球喎、 啊。系啊，因为个风无啦啦喺香港400米范围以内就即系形成咗一个热带气旋咁样。 但系佢又冇八号， 佢有冇八号？佢冇八号，因为佢就即刻离开咗啦。 佢有冇八号？即系而家冇八号。 冇八号，冇八号。 而家系咪仲系三号啊？ 系啊，但系个风已经走紧啦。 系咩？ 系啊，已经离开了。 你啱啱做街站嗰阵时，大唔大风？横唔横风？横雨？ OK 啦 ，OK 啦，因為我今日喺樂富啊嘛，今日樂富咁嗰個地鐵站位咁嗰度又都遮風嘅咁樣就冇乜嘢。咁但係其實我哋所有嘅街站啦，因為其實選舉剩翻17日啫嘛，咁其實每一日都好重要嘅，咁就變咗即係每一日都好盡力去把握。咁變咗我哋啲手足其實都冇放棄任何一個站嘅，雖然橫風橫雨咁，但係都盡量去揾位啊。雖然其實有啲位就派唔到傳單嘅，咁但係派唔到傳單都會盡量把握去打招呼啊，嗰啲咁樣。咁但係今朝以我周圍即係開站同埋周圍巡嘅觀察咧，係呢、這個其實呢個觀察都出現咗好耐。其他政黨嘅街站真係好少。 係啊，因為我見佢啲街站表咧，好多時都係一日得3-4個街站，啲大檔通常都係咁樣 嘅。咁樣得嘅咩？ 唔知道，以為拎翻基本盤啲票就夠咯，可能佢哋 一日3-4個，我琴日自己一個人都去咗5個街站。 係啊， 咁你成個黨一日先至，即係成張名單一日先至得3-4個街站，係點撚樣咧？ 冇人 係開唔到定係點咧？冇人啊， 冇人咯，我諗 冇人，冇人咪俾錢請咯。 係啊，因為其實見阿白鴿黨其實都好努力請人，50蚊個鐘嗰啲咁樣噶嘛。 咁佢哋有請㗎， 佢有請， 佢哋唔會冇 budget 㗎。 有請， 咁啊新東都見到啲學生哥、學生妹咁樣， 不嬲都係請噶啦，泛民嗰啲， 係啊，我見 好多都係請噶啦，我哋冇請， 我見連新思維都請咗班10幾歲嘅學生幫佢哋即係做街站嗰啲咁 樣。新思維， 新思維即係 狄志遠嗰啲咁， 哦係啊係啊係， 中間路線 係啦咁啊。 所以我係唔明白嘅喎，喺街頭嗰個係嗰個選舉活動咧係好。好少見喎，咁係其實即係理論上17日即係仲有2個幾禮拜啦，2個幾禮拜係理論上即係以我哋過去經驗，2個幾禮拜係應該日日都撞站噶嘛， 係啊係啊， 照計係應該日日都撞站。 係咪你九東少人參選比較，所以少啲站？因為我新東其實都誇張嘅， 12張名單仲少啊！ 咁我新東22張， 咁你嗰度大啊嘛， 係啊，但係我哋嗰啲站就撞到丙拎白冷， 係咩？ 係啊， 你哋咁 唔係你喺啲主要嘅據點，即係譬如你沙田港鐵站啊，你喺啲葵芳地鐵站嗰啲，就會見到幾個政黨連埋一齊咁樣嘅。咁、但係你即係平時其他唔係人流。不是说这么高的站的地方呢，其实都是得我们自己在这里开站的。 不是普遍，即如果Joey讲新东的情况，我想是你开站的情况。因为其实普遍各区都是小撞站的情况。普遍都是很小撞站。同埋我想你不是很理解什么叫撞站。即是撞站的意思是没有位插直翻的嘛。 哦，是啊，我昨天 沒位插，那些叫撞站。我以为两个党在一起就叫撞站。 我昨天没位插，我昨天一条桥已经是。 我那没遇过了， 那么多人要去到揼到雨的地方才插到直翻。 如果这样计， 不是啊，是没有位插直翻啊。 没有位插，完全没有位 插直翻是会打架的嘛，你不知道吗？ 冇遇，真冇遇過。 你會掹人哋啲直翻啦，啲直翻會搭住。 咩？我咪俾社民連嗰個阿嬸嚟挑我機咯，因為我插咗兩支直翻，跟住佢擺一個二拉架喺我兩個直翻中間。跟住佢就走嚟屌鳩我，話我做乜攞兩個直翻夾住佢，跟住佢就攞佢啲直翻嚟冚住我啲旗咁咯。 呢啲唔算啊， 都唔算啊。 嗰啲係同一條架喺度插滿曬直翻，同一條架插3條直翻。 冇啊， 證明咗唔夠多欄杆。 唔夠多站啊，站係極。少啊，咁系新東可能激烈少少啦，其他真系 新西咪周圍都見到何君堯咯， 何君堯嗰啲係勾插嗰啲旗啫嘛，幫佢捲起佢啦。 人都多嘅，人都多嘅， 又幫佢捲起佢。 係幫佢捲起，費事影響交通嘛。即係所以係冷淡嘅。咁但係嗰件事好詭異嘅就係，譬如近日啦，大家都喺度討論啦，即係民主黨啦，又喺度講永續一國兩制啦。咁呢個咁樣嘅公民黨啦，又喺度講 2047 係保住層樓嘅問題啦。跟住然之後，人民力量都有嘅，雖然你哋冇睇到，人民力量都有話修改基本法。 哦，係咩？ 咁係即係我想講，今次即係可以話一如我之前所料啦，即係其實係我哋呢個咁樣嘅全民制憲永續基本法呢個議題係帶動咗成個政壇嘅改變。咁而呢個亦都係歷來嘅選舉唯一一次係有認真嘅議題，認真係有遠景嘅議題，真係有可能會改變香港政局嘅議題出現啦。咁喺咁重要嘅一個議程、咁重要的一次選舉入邊，仲要係篩選咗政治立場有啲人唔能夠參選嘅情況底下，呢個好可能係最後一次，你仲稍為有得揀下，起碼仲有本土派你揀嘅一次立法會選舉。但喺咁嘅環境底下，氣氛竟然係咁冷淡咧，咁就我就覺得大兩鑊。我就覺得相當之大陰謀，果然係即係同高喺高登一樣咯，認真 post 冇人嚟嘅。咁係即係咁即係香港人大啲死咯，最後即係中意都係中意聽埋啲假大空嘅嘢啊，中意睇即係聽埋嗰啲乜撚嘢奮勇向前真實。 真抗爭嘅嘛， 係啊， 健康民主， 係啊，真愛港， 淨係聽口號性， 撥亂反正咁樣，重建香港，贏翻香港咁 樣，係啊，嗰啲即係都係淨係中意呢啲嘢， 係啊係， 屌你老尾講議題嘅唔撚中意喎，即係講 有我見田北辰好中意講話唔玩政治咯， 係啊，做實事咁樣，係啊，香港你我他唔知咩， 一起保護他， 係啊，一起全在家咁樣，即係。你 deserve， 你 deserve 淨係有民協嘅啫嘛，你喺香港人嘅民智，民協係應該執政黨嚟嘅， 係啊， 基哥搞得掂咁樣嗰啲，即係佢哋係唔 deserve 擁有，即係佢哋唔 deserve 擁有認真嘅政治家，佢哋都唔 deserve 擁有真正嘅政治熱情。咁但係 anyway 我哋都要做啦，咁係好搏命去做，即係今朝咁大風啦，橫風橫雨，咁我哋啲手足都搏命啦，即係五區咧，各區都有，即係大家都係鍥而不捨喺度開站啦。咁把握最後一個機會，任何一個機會去宣傳。咁即係係同聽眾講咧，譬如頭先我啱翻嚟聽到你喺度呼籲啲人去做監票員， 係啊係啊。 其實我哋街站數目都係唔夠， 係啊，街站都要人。 其實係所有人都係唔夠，雖然我哋好似開得比人哋多咁樣，咁我哋開得比人哋多嘅。我哋開嘅街站量或者我哋喺街頭宣傳嘅量，可能係人哋幾個黨嘅總和。但係你唔好忘記，我哋係理念型政黨嚟㗎嘛。我哋冇地區裝腳噶嘛，我哋都冇主流媒體報導噶嘛，我哋亦都冇得喺《蘋果日報》賣一版報紙喺度話告急啦。我哋譬如你見到佢哋俾好多錢賣廣告，譬如巴士廣告啊、 地鐵巴士啊、 小巴廣告啊、地鐵 隧道啊。 咁我哋第一我哋冇錢啦，第二就係其實我係買唔到嘅。我落唔到小巴廣告啦。 唔俾落係因為嗰個政治文字嘅問題啊。 唔係，唔撚俾我哋落啫嘛， 純粹人嘅問題。 係咯，唔撚俾， 即係純粹拒絕我哋。 唔撚俾葉普成落啫嘛，巴士落唔到啦，小巴落唔到啦， 巴士都落唔到咩？巴士佢會審查嘅咩？ 唔係啊，佢做你生唔做你生意啫嘛。 我都係，因為而家見巴士廣告全部都係乜鬼不要女氣啊， 係啊， 中國心啊，中國人嗰啲咁樣廣告。 佢唔係審查你啊，佢冇挑剔你字眼啊，佢而家就話唔撚做你生意啫嘛。咁係譬如之前都講過啦，原本神七係賣地鐵廣告噶嘛，地鐵都拖鳩我。 係。 咁佢唔係話唔做，即係過咗9月4日先上咯，即係嗰啲咁嘅，俾個期你係9月8日嗰啲咁樣咯。咁係小巴直頭 reject 啦。咁變咗我哋能夠做嘅嘢。只能夠係街頭宣傳，咁要需要好撚多人。咁即係你嘗試回想一下啦，即係正如我頭先所講，你唔會再遇到一個咁撚認真嘅選舉，今次係最撚認真嘅選舉，無論是宣傳、動員、成個部署、成個策略、出戰嘅人選，或者係帶住佢參選嘅論述，想要 achieve 嘅一個綱領，你唔會再遇到一次咁認真嘅選舉，因為係冇下一屆嘅啦，係不論下一屆我哋有冇得選啦，走撚咗啦，我哋即係。 唔係，我好肯定話俾你聽，係一定走撚咗。係、嗯、喂，咁如果咁撚樣嘅情況，你連取得一個，你連取得一個民意授權認可嘅地位都冇嘅話，咁太危險啦！好老實講，對我哋嚟講，即係我哋又冇建制嘅身份，如果冇民意授權嘅話，仲搞就真係太撚誇張啦、嗯！即係去到危險嘅地步啦，因為你係面對住，你係面對，譬如琴日新東啊嘛，佢坑口啊嘛，琴日坑口又打起上嚟。街站，琴日十幾人，因為原本國師喺嗰度做個 講座，街 頭講座啦。咁跟住但係因為天雨關係取消咗。咁、嗯、跟住然之後有十幾個土共走去圍啊。咁因為我唔係好識新東嘅手續，咁所以咧係啲嗰啲片啊相嗰啲一路都未做到報導，我掌握唔到啲資訊。但我淨係知道琴晚又打起上嚟啦咁樣。咁喂，你打起嚟即係你都要有嘢 back up 啊嘛。即係你話打勇武抗爭唔撚緊要。你話譬如我哋最很中意打交嘅，屌你老味都唔怕老實講。即係打交，有啲人話我支咪細聲喎，你聽唔聽到？是咩？佢講咁撚耐，你先加大，屌你老味！即係頭嗰十四分鐘係聽唔到嘅。我係咪由頭再講一次啊？今日三號風球啦，咁 早晨， 早晨，第 又啱啱喺街站做完街站翻嚟啦。 唔係打唔撚緊要，咁但係你如果你起碼要有人嘢 back up 啊！你一係有資金 back up，、嗯、你一係有外國勢力 back up。咁我哋冇資金啦，冇外國勢力啦。如果連民意授權都冇嘅話咧，咁就嗰就變咗係即係陷於一個太過危險嘅境地。 嗯， 咁所以你自己回心想一想，你自己回心想一想，就係、是、面對咁關鍵嘅一次嘅選舉，你自己回頭諗下，過咗十年之後，你會回憶翻今日。你諗下，你十年後，你點樣同人講你今日自己喺邊度咧？即係呢個係一個重要嘅問題咯。即係喺你熄燈嘅時候，究竟你有冇嘢留低咧？即係喺呢個關鍵嘅時刻，人哋問你啊，當其時做緊咩啊？當其時喂，有爭啲有一個機會，就原來可以推動到香港建國啦咁樣。咁、嗯、但係你冇撚做喎。咁當其時你喺度做緊咩咧？你係咪捉緊啟暴龍定係咩咧？咁樣咁即係你要諗呢、這個，你要諗呢個答案咯。咁其實大家唔出嚟係奇撚怪嘅。即係我係所以。即係譬如好似關於咩點監票員啊點票，屌你諗咩叫你 監投監點啦？ 係啊，投監點，喂，屌你諗叫你企一日望住啲嘢啫嘛，即係咁撚樣都唔嚟啊！ 是星期日嚟喎， 咁我係冇辦法理解嘅，我係冇辦法理解嘅嗰、那個。咁呢一個係同埋即係譬如好多嘢啦，譬如未出嚟嘅人啦，或者出咗嚟嘅人咧，有時會做咗嘢發脾氣啦，有時會爭拗啦嗰啲咁樣咁。有幾撚重要嘅，即係我真係唔撚明，即係譬如要公民成日都講，即係有啲，即係當然工作梗係會有感受唔好嘅。其實我以前成日都講，不過我而家少咗講。我真係唔撚明你嘅感受有咩咁重要。我人真係好撚面，我真係唔明白你嘅感受係。 唔係，我係 你嘅感受係咩嚟咧？我真係唔知。 你仲可以喺呢啲咁嘅危急關頭，仲可以得閒鬧交嘅話，證明你街站做得唔夠咯。 啊，係啊，唔係即係譬如以前我啲手足都有俾我鬧嘅，即係譬如有啲嘢即係。是有人撳鐘，咁係咪有人撳鐘？咁就冇留意開，有人打鳩你。 阿 man 咁樣走嚟， 不過都唔撚緊要，都係打鳩你。 有淡仔擋咗先。 即係個人感受呢啲好撚 稀疏啫。 不過算啦，即係其實組織大咗又係咁樣。因為譬如以前咧，最初成立義舉公民嘅時候咧，即係而家成立義，而家加入義舉公民好撚容易啊！而家即係你係你上網撳個乜撚嘢？係啊係，我收件，即係譬如咧，以前咧，而家咧，譬如我哋咪有條 link 咧，報名咁樣，跟住你咪 submit 個 form 咁，跟住有人打俾你啦。有時有人打啦，有時可能 miss 咗啦咁樣。咁有啲人成日都話 submit 咗 form 點解咁耐冇人打？屌你老味，明陣唔夠人都仆街。 咁打個電話都唔夠人。 咁跟住，然之後咁就咁走嚟街站啦。咁跟住留低個電話咁樣，或者攞個 contact， 咁跟住就幫手。我想講咧，以前成立義舉公民嘅時候唔係咁撚嘅。以前咧加入義舉公民都好撚隱蔽。以前係好撚複雜先加入到義工， 要滴血啊啲咩？ 唔係，總之好撚唔 user friendly 嗰個方法，係好撚唔照顧你感受。 你好似唔係喺七一街站嗰度開俾你先，你嗰陣時先可以加入嘅咩？我記得我之前想過加入，跟住我又 唔 係 呢個已經係簡單㗎啦。一四年七月嗰次已經簡單 的，唔係好撚複雜㗎。首先最初成立嗰啲義工民咧，係首先你要買咗我本小説，你喺我本小説個編嗰個後記嗰度破解咗我個密碼。 跟住你先可以嚟參加到我嘅聚會。 係喎，我有 你參加到我嘅聚會，跟住然之後嗰日先至可以加入噶嘛。 哦， 咁 個原因係咩咧？個原因係咩咧？就係、是當其時都有啲人問咧，就係、是、喂，咁你唔係想多啲人加入咁樣？咁你點解唔方便啲人可以容易加入到咧？咁喂，嗰件事屌易做嘢唔撚使你做啦，屌你諗咩？唔係我就係唔想，我就係唔想去 gather 到一班好撚，即係覺得啊冇撚所謂啦，報下啦，睇下點啦，幫下手啦。我最憎人嚟幫下手噶啦，唔好撚嚟幫下手，幫手就幫手，唔好撚嚟幫下手。所以以前咧，即係而家梗係唔夠膽咁講啦。而家因為而家要選五區嘛，而家真係 你嚟幫我一個鐘，我好感激。 而家唔係同埋當初唔同嘅，當初屌有氣焰好撚多噶、嗯，當初就係要留難你，要令到你覺得喂屌你都唔撚顧我哋感受，你 get 到啦，梗係唔顧你感受啦，黐線！ 組織感受係最你組織你嘅最大， 你淨係即係初代嗰啲義工嘛，你淨係出嚟奉獻咋，屌、你老尾係純粹奉獻嘅咋。 你要做大事嘅話，你個人感受算得係乜嘢？ 即係你係肯，你係百分之一百肯定係無條件付出，咁樣先至可以。仲要唔怕麻煩啦，仲要有解決難題嘅能力啦，嗰啲咁樣。咁當然啦，即係呢個都係遠古嘅事啦。因為而家組織咁大嘅時候，你唔撚夠膽啦。而家即係喂，你嚟幫下手嗰啲咁樣，跟住 幫下手啦， 幫一個鐘都好啊， 半個鐘都好啊，三個字都好啊。 食 lunch 嗰陣攞一落嚟啊，唔使你好多時間，唔會嘥好多。 情況完全逆轉咗， 咩都係啊，你唔使 你攞沓傳單，求其派下都好啊。 係啊，我幫你攞嚟，唔使你。 系我送埋过嚟俾你， 你嘅人道就得噶啦。而家屌你老味，而家搞到好难。而家即系冇办法，因为你要应付五区选举，同埋唔系后来都系，因为后来的工作量越嚟越大啦，即系要做各样嘅嘢啦，各样嘅唔同嘅工作啦，咁样咁变咗即系咁佢组织嘅自然发展嘅生态啊。咁但系点解最初系会咁样？点解最初要嘅公民系会咁样咧？就系因为系要。即係嗰個係一個考驗嚟噶嘛，嗰個係嗰件事梗係付出啦。咁嗰件事係點解要付出啫？個原理就好簡單啫嘛，唔係因為你中意嗰個團隊，即係中唔中意嘅團隊好撚次要嘅，我覺得個原因係嗰件事需要做啊嘛。咁你話我唔中意呢個團隊，挑你老尾，個團隊又唔係為咗服務你，個團隊又唔係嚟娛樂你，我唔通成立團隊氹你開心咩傻閪？梗係冇撚可能噶嘛。咁好啦，咁當然，但係唔係啊，即係而家唔夠膽咁講啦，即係再講一次，而家因為要 get 大人啊嘛，咁啊即係要搞個大盛會又算啦，咁樣 係嘛？搞大要討好翻佢哋。 係啊，係咁樣。咁但係最初嗰個原則就係、是、最初個原則就係揾最要即係要 get 大最 tough 嘅人。要get 打最唔怕麻煩嘅人，咁係最 get 打啲係最唔會同你講，唔會同你講感受嘅人，咁係但係而家就好困難咯。咁因為係去到而家，其實而家已經係即係議會公民全軍進出最多人喺度投入戰線嘅一個時刻，但係因為五區係真係超乎咗我哋嘅，即係喺五區之中之餘，再加上我哋冇辦法喺主流傳媒曝光，冇辦法喺一啲爭取到一啲好嘅宣傳嘅 channel， 例如係落廣告啊、billboard 啊嗰啲嘢，我哋全部都做唔到啦。咁樣嗰、那個先唔講錢嘅問題先，而係根本就做唔到，根本佢就唔做我生意。咁所以咁嘅情況底下，就所以而家就好顧人感受嘅。而家又送紀念品又剩啊， 有紀念品 又整件衣恤俾你啊，有紀念品啊，點解你又拍照留念啊，又會記低啊，啊你係第6888個。入嚟，一入嚟未來有薄咁樣喺度開花炮啊！ 歡迎你， 係啊，咁樣咁所以快啲嚟加我哋團隊啦！而家剩翻十幾日，剩翻呢個咁樣嘅兩個幾禮拜，好需要你嘅加入啊！屌你，原本你話講奧運，我講夠曬你啲， 第四節先 咁，你啱講奧運係好，休息一陣。